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把关于那敬虔、关于那救恩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有你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有你的圣灵居住在我们当中。愿你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同胞当中、我们的社区里面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问题，在家庭里面不论是家庭面临破碎不论是夫妻之间的不和谐，不论是儿女背叛了父母不论是青少年的问题，在这一切当中，主，我们知道主你的救恩不只是领到我们，并且领到我们的家庭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来给我们这样子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重建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让我们家庭都能够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恩典，看到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也把我们当中我们家庭里面不论在婚姻里面或者是在教导儿女上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面临各种不同挫折的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伤痕的，愿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你来指点我们，来医治我们，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也把我们当中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我们当中有家里面今天孩子的在生活上有很大的这种需要调整的地方，愿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也纪念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在找工作的，愿你按照你的丰盛、你自己的怜悯，你来引导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我们过去的这两次当中，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认识到，这个父母亲只有暂时照管我们儿女的这个权柄。那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父母亲没有拥有我们儿女的这样子的这个权柄，因为真正拥有我们的儿女的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那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整个万有。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我们父母亲只是当这个儿女还没有成年之前，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的这个权柄之下，来教导他们，来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养育他们。那这样子的这种圣经里面这个理念，可能跟传统的这个封建思想影响之下的这个那个中国人的这个思想，可能是有冲突的地方。那其中的原因我解释过，因为我们传统的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没有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没有创造的这个观念，跟这个救赎的这样子的观念。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当我们的孩子到了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能够明白上帝在律法上面对他们要求的时候，那上帝也要求他们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来负责。那我们上两次也看到今天这个父母亲的责任是按照主的这个主的原则，用圣经的原则来养育我们的儿女。那这个责任不能够转给教会的这个英文堂的牧师或者青少年的牧师，或者是带领青少年的这个聚会的同工，或者是儿女主日学的这个小孩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老师教导儿女按照主的这个应许来养育他们这个是上帝给父母亲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跟这个 accountability 跟这个 responsibility 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也不能够转嫁在别人身上。那今天我们继续要在圣经里面来看儿女对父母亲的这个责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儿女对父母亲的责任，这个而且是这个 父母亲啊怎么样，具体的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以至于他神托付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儿女托付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给他们有这样子的这种 training， 以至于将来他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他们在走成人道路上面，他们知道怎么样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子，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子说，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那这两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教导，第一个教导是在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到这节圣经，这节圣经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做儿女的不只是单单的听从父母。那在主里听从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上帝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把儿女放在父母的这个 authority 权柄之下，那父母亲对儿女的这个权柄这个 authority 牧养他们教导他们，这个权柄是上帝委派给他们的，是个 delegated authority。 父母亲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没有绝对的权柄其实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机构也好，政府也好，个人也好，父母也好，有绝对的这个权柄。所以这个父母亲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under God's authority， 那他们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滥用这样子的这个权柄 abuse 这个权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要这个儿女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主里听从父母跟你们做父亲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一个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另外一个是作为父亲的要在主的教训和劝诫里面养育他们。这个两个句子都提到在主里的意思，在主里的话有很多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这个假设，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不论做父母的也好，做儿女的也好，我们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authority structure 之下这个我们刚才提过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理念，这个是在我们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时代，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思想文化里面是没有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思想，因为没有创造论，没有圣经的结果，就没有创造论。没有创造论的话那结果是这个在传统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父母亲有绝对的权柄，在他们儿女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哎，所以这个所以这个那不但是父母亲在儿女身上有绝对权柄，而且这个君王在他的百姓身上也有绝对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古装剧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皇帝赐死 OK 下一个诏书给你赐你死，给你一杯毒酒，那你收到诏书还要怎么样谢谢隆恩，对不对？明明皇帝判你死刑，你还要谢谢他 OK。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呢下一句是什么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下一句是什么 OK 好。所以这个都是因为这个都是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君王也好，父母亲也好在他所统治的范围之下有绝对的权柄 ultimate authority absolute authority OK。 所以这个中国的古装剧里面，你这个皇帝他讲出来的话就是律法 OK。 那你不去办，按照他的心意去办的话，那抓出去砍头。所以这个是因为没有创造论的这个结果，没有圣经的结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宇宙有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他是唯有他是 ultimate 这个君王，最终的这个君王。 那我们看旧约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跟中国人的皇帝就不太一样。以色列的君王是在上帝的这个律法之下的，以色列的君王存在的目的不是要百姓去服侍他，而是他要服侍这个百姓。所以以西结书里面这个先知以西结控告以色列的君王说没有去好好的去牧养神的百姓，因为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君王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神的百姓。大卫诗篇里面说大卫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牧养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圣经说大卫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是什么？服侍那一代的人 to serve 他的那个 generation。 所以圣经里面不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看到上帝给人的权柄的目的，不论是旧约里面的君王也好，新约里面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上帝给设立这个权柄的目的 people in authority 是干什么？去服侍他的百姓，去服侍别人。那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理念完全颠倒过来。所以今天如果你看新闻的话，叙利亚那里在发生的事情不是 Assad 也在里面服侍他的百姓，而是在里面镇压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当这个君王犯罪的时候，不论是扫罗也好，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那他们上帝就要求他们为他们滥用他们的权柄跟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来接受他们应当接受的这个惩罚。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是 under 他们在上帝的律法之下的。大卫跟拔示巴出了问题以后，那马上这个耶和华就派谁去跟他讲啊？那先知拿单跟他讲 ，OK， you messed up big time。那再下去的话，你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理念很重要。那今天人堕落了，亚当夏娃吃果子了。亚当夏娃吃果子的结果，那就是说我们在有权柄的人会滥用他的权柄 ，abuse 这个 authority。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 abuse 我们的 authority。 那最常的这种一种 abuse 是什么呢？发脾气然后骂人是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我们都犯过这样子的这种罪。所以这个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 abuse 这个权柄我们很多时候在最容易的话就是言语上我们 abuse 这个权柄。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该尽的这个责任我们没有尽，这是人堕落以后的这个结果。我们该尽的这个责任没有尽，这个责任包括什么？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所以该尽的责任没有尽跟滥用权柄，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对权柄的这个错误的这样子的运用。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宝血天天来遮盖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来服侍我们所要服侍的这个对象。好，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很多父母亲的盼望都是这个希望看到家里面大小都平安呢，大家在主里面过得很融洽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几天前的这个我们的 Valentine 情人节的晚餐里面听到除了很少数的几位以外，大部分的这个父母亲都希望家里面大家大小都平安，大家能够和谐。当然有一两位是要看到十克拉的钻戒这个我就不提了 ，OK， 这个是属于贪爱世界的那一种 ，OK， 好，所以大部分的话其实要求都不是很高，看到家里面大小平安就很了。那今天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家是和谐的，在耶稣基督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一起在灵里面长进的话，那我们父母亲有需要尽我们父母亲当需要的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这个是按照上帝的约的这个要求之下，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他们。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那么同时间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其实过去我们的教会没有很好的这样子 program 来怎么样来装备我们的父母亲来做这样子的这种工作。那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过去虽有这样子的缺乏，可是现在神带领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团契， 我们有其他训练的这个课程，我们有教你如何去解释圣经等等。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其中一个团契刚刚读完一本教导儿女的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机会这种来装备这个父母亲。我们有学习这个基督教的里面基本教义的这样子这种机会。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比如说今天下午这个 PPC 的这个牧师 Mark 就要开始教导关于一些基本救恩的这样子这种教义。那这个都是很好的机会来帮助父母亲怎么样接受这样子的装备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也希望我们的父母亲都能够好好的去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今天吃完中饭以后，我们就楼下就准备开课了 ，OK？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自己父母亲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我们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去养育他们？如果我们父亲没有把握住机会好好的学习圣经的话，我们怎么样按照主的教训和劝诫去养育他们？所以我们自己要教以前，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自己来学习那第二方面刚才这两节圣经教导我们的是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样子讲说这个儿女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这应许的诫命。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引用这个旧约里面十诫里面的这个话，那具体的来讲是十诫里面的第五诫。那这一节圣经其实这一个诫命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被误解了。那误解的原因是什么？误解的原因就是说当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个学者在翻译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把这个原来圣经里面那个希伯来文翻成中文里面的孝敬这个字，翻成孝敬这个字 OK 那圣经原来文字里面孝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很有分量的意思，很有分量的意思 OK 那很有分量的意思不是按照字面上去解释这个你孝敬父母，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父母亲在你的心里面分量很重 ，OK？ 所以这个不能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因为我的儿女常常提醒我，我是40磅 overweight， 所以这个此分量非彼分量，我们要这个搞清楚，这个，所以这个孝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to weigh heavily。心里面很有这个分量那当翻译圣经的学者把这个字翻成孝敬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当我们在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把儒家思想的那个孝敬的意思把它读到圣经里面去了。我们带着很多文化上的包袱 cultural baggage 把它读到圣经里面去了，然后我们把很多的意思读到圣经里，可是圣经原来的作者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一个翻译圣经的翻译圣经的出现了一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很好的这种翻译的这种方法。好，所以我们如果上过这个如何解释圣经的话，我们学习到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不是把你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而是你要把圣经原来的意思给它挖出来，那这个是不只是解释圣经，解释任何一个文字都是要这样子去解释的，不是说我把我的意思读进去，而是把它原来的这个意思把它找出来。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们就明白，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这个情人节晚餐的时候，我们在玩游戏。那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他拿了一张纸读出来几个字 ，OK， 那这个几个字一读出来以后大家在里面笑了老半天，以后这三分钟时间大家在里面笑，笑破肚皮。那几个字是什么呢？那几个字是不好意思说。好，这个其实什么意思？不好意思说。 如果你是错误的解释的话，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然后把这个不好意思说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解这个不好意思是说什么意思。那如果你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正确的解释你要看了解当时的环境，然后看这个上下文，对不对？好，那不好意思说是个下文，是个答案。那你现在问当时问的问题是什么？你还是记得当时问的问题是什么？哎呀，你父亲之间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你了解上下文以后，你才知道不好意思说什么意思。那很清楚的，我们看到在场的人呢，大家都有相同的这个解释。OK， 因为大家都看了上下文，所以哇，以后就在那边哄堂大笑，然后笑了一阵子。所以到底这个圣经里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认为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什么等等，而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圣经本身的作者他要表达的这个思想是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圣经原来文字，这个孝敬这个字是 way 很有分量的意思的话，那可能很比较更好的一个翻译可能是这样子，就是说你这个做儿女的要看重父母或者是尊敬父母。那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圣经的这个翻译的话，英文圣经在翻到这一个诫命的时候，翻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方法，就是说要 honor your parents， 尊重 honor， 那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什么叫做尊重父母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儿女不应该轻看父母或者轻看父母的教训， OK， 不应该去藐视父母、轻视父母等等。那为什么这个诫命上帝的这个应许说你如果你去尊 honor your parents， 尊重父母的话，那你在世上的日子会长久呢？啊，这个上下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需要这个了解，就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他在创造里面有他的秩序，有他的 authority structure， 有一个权柄的这个架构。那我们看圣经里面，当初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 structure 是什么？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哎，先是上帝，上帝下面的是什么？男人，然后呢他旁边女人来帮助他，再下去人要管理什么？人要管理动物，然后管理植物，然后管理全地，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生物，这个矿物。 OK， 所以人是在上帝之下，人来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这个万有。那在堕落的时候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全部颠倒过来。人是怎么会犯罪的？因为他把一个果子看得比上帝更加的重要。这个果子是什么？果子代表植物。人为什么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啊，被蛇引诱了。蛇是什么？蛇是动物。哎，谁先去吃的？做决定啊，吃这个果子的？是这个女人本来应该是这个丈夫做她的头的，来她来协助丈夫，现在出来她要出来做头，然后呢，然后再下去是男人吃的。那上帝呢？上帝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在堕落的过程的时候，整个 authority structure 颠倒过来。那不但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颠倒过来，这个权柄的架构颠倒过来，而且亚当出了问题。那亚当的问题是什么？亚当的问题就是他该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出来讲话。这亚当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对话，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 verb， 你可以看到它是对多数人还是单数的。在亚当夏娃吃果子以前，这个蛇这个魔鬼在这个引诱这个夏娃去吃这个果子的时候，那希伯来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魔鬼，这个透过这个蛇是跟两个人在对话。那换句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亚当站在旁边听着魔鬼跟这个蛇透过这个蛇跟他的妻子夏娃在对话，他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有讲。所以堕落的时候，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面就发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 女的出来要做头，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该做头的人没有该尽他做头的这个责任。亚当要是那时候出来讲几句话，说对不起，你这句话是讲错的，上帝不是这样的吩咐的。那如果亚当那时候出来讲这几句话，然后把这个蛇赶走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历史就要重写，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破碎的家庭，这么多婚姻上的这个问题，还有 lay off 等等。所以在这个堕落的时候，这个整个 structure 颠倒过来，那堕落了以后，今天我们也是要落入一个我们叫做无政府状态 anarchy。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万有里面，那些在权柄之下的来反抗抵抗上面有权柄的人，那些有权柄的人滥用他们的权柄，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儿女会藐视他们的父母啊，尤其是 teenager 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人来抵挡上帝的主权啊，儿女轻视他们的这个父母啊，这个妻子的不尊重他们的丈夫。曾经有一个场合，有一个太太在众人的面前啊，指着她丈夫，你们大家看，他某某某是不是胖得像猪一样？你们说。那其他的人不知道怎么去这个话怎么样去接下去。那所以这个不只是在人间我们看到有这样子 rebellion， 在整个万有当中也有这样子 rebellion， 这样子的叛逆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大自然啊，其实不是自然，是上帝的创造，应该是被人管制的。那今天结果是什么？结果今天我们有海啸 tsunami， 我们有龙卷风，我们有地震，我们有这个台风，这种各个不同的问题，这是从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小的角度来看呢，今天我们会有病毒的感染啊，最近这个flu 流行性感冒，有的人发烧了等等。这个细菌还有病毒是人管理的对象，不是欺负人的。今天这个细菌会欺负人，那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疾病啊，不论是 multiple sclerosis 也好，或者 Alzheimer 也好等等，这个都是万有跟人之间作对的这个结果。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立的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对人犯罪以后所做的惩罚。因为人本来是应该听上帝的话的，当人背叛上帝的结果，那上帝的结果是惩罚是什么？好，那既然你背叛了上帝，那你所管辖的也现在来背叛你。所以今天家庭里面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不和，儿女背叛父母，这个掌权的滥用他们的这个权柄，大自然给予人作对，这个都是上帝咒诅的这个结果。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在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圣灵的更新，然后透过神给我们的话语来重新 restore 恢复建造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权柄的这个架构。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样子能理解。那刚才我们举了很多例子，说在权柄之下的与掌权的来对立，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那些有权柄的人他们在滥用他们的这个权柄。所以不论是父母亲滥用权柄啊，我们是这个 abuse 我们的这个儿女，从言语上或者是态度上等等，这个我们在座的父母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这种经验。那从大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有政府在迫害百姓。所以光光这两年当中，你看到中东那里 Tunisia 埃及利比亚，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叙利亚那里，我们现在都有看到很 a large scale 的这一种来反抗这样子的这种 oppression。 那从小一点的角度来看的话，掌权的在这个压迫这个百姓，小一点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有几个诺贝尔和平得奖，没有办法去领这个奖金，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有的被软禁，有的会更这个严重的这样子那种打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都看到，这个是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出了这个问题。好，所以今天我们上帝要来拯救我们，来圣灵来更新我们，那上帝要来恢复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那这个那今天上帝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更新的工作，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让我们 submit to 顺服这个宇宙里面最高的权柄，这是谁？这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所以我有圣灵重生我们，这个人才会称耶稣基督为主， right？ 这是新约里面这个教导。那再下去的话，上帝要我们认识到，上帝在世上设立了不同的这种authority figure 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也需要在不同的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限的架构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然后怎么样来过活。那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之下，包括谁呢？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公司里面的这个上司，我们的 boss， 包括教会的这个领袖，包括世界上的这个政府。所以这个所以圣灵更新的这个结果，圣灵改变我们生命的结果，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这个保罗说我们还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话什么意思？这个英文圣经翻译的其实我觉得比较好， submit to one another， submit， OK。那这个 submit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尊重上帝在对方身上的这个旨意，我们尊重上帝在对方身上的这个旨意。那当保罗说你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下文保罗再举一些例子了。那个这个彼此顺服这个范围是什么呢？再下去保罗就给我们看到有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希伯来书13章17节里面讲到教会里面的这样子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希伯来书以弗所书那里马上你就下文看到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之间怎么样彼此顺服，然后仆人跟主人之间怎么样彼此顺服，儿女跟父母之间怎么样彼此顺服。那仆人跟主人的话，我们今天可以讲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 ，OK， 这个所以这个是讲同一回事情。那希伯来书13章17节这样子讲，说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那这里保罗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这节圣经的时候提到双方面的。OK， 一方面那些带领这个神百姓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要为他们所服侍的对象，他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因为有一天他们在上帝面前要为他们所做的来交账。另外一方面，那些被领导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然后下文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的，不至于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所以这个是上帝重生我们以后，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之下来 function， 在这个权柄之下，不是说我们100%无条件的遵守这个权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这个权柄就有 ultimate authority 至高的权柄了。那不是的，圣经里面讲，所有在地上有权柄的人都是上帝所设立的，他们是有 delegated authority 委派，上帝委派的权柄，不是有绝对这个权柄。那在这个罗马书13章里面，保罗讲到这个基督徒跟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保罗圣经的原则是要我们去尊重政府的这个权柄。罗马书13章第1节开始这样子讲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顺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 反对的人必 自招刑罚，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得惧怕，要是为了使作恶的得惧怕。你们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但如果你作恶，就应当惧怕，因为他的佩剑不是没有作用的，他是神的仆役，是向作恶的人施行刑罚的。所以你们必须顺从，不但是为了刑罚，也是要为了良心的缘故。因此你们也当纳税，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专负责处理这事的。你们要向个人还清所欠的，应当纳税的就应该给他纳税，应当敬供的就给他敬供，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啊，这个是保罗对啊这个政府的权柄的这样子这个教导，跟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政府的权柄。那啊，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原则，他是保罗说，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而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所委派的 delegate， OK， 包括什么？包括没有信主的这个政府的权柄在里面。那我们就要知道，当保罗写这节圣经的时候，他们在罗马帝国之下，罗马帝国不是个基督教的，那时候不是，是迫害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保罗说，那个时候你要去尊重政府的这个权柄。那如果今天政府干涉神国里面的事情，干涉教会里的事情的时候呢？啊，那另外一个原则就要出来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啊，是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当政府越过了上帝给他这个权柄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去遵守政府的权柄，因为政府的权柄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政府的责任第三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三节说，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所以政府的权柄是什么？制成恶人。那可是今天很可惜的，很多的政府已经滥用这个权柄，现在不是行善的得惧怕，而不是行恶的要得惧怕，而是行善的得惧怕。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很多你看到为了百姓说话的民权分子等等，结果被下到监狱里面，这个是政府在滥用上帝给人的这个权柄。所以今天堕落的世界里面，不论是有权柄的人滥用权柄，跟在权柄之下的反抗权柄，这个都是堕落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国家里面当政府的当官的意识到我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的责任是来服侍上帝，对不对？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跟他讲说，这个政府的这个是上帝的仆役servant， 政府是上帝的仆役。如果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来治理百姓的话，这个国家就是个蒙福的国家，因为他不敢滥用权柄。那为什么他不敢滥用权柄？因为圣经里面看到上帝是 hold， 要求那些有权柄的滥用权柄的人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负责的。那负责的结果可能连命都没有。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 pattern， 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就是上帝啊，一方面设立这个权柄，一方面有权柄的人不能滥用这个权柄。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个卡达菲他不是在利比亚里面继续在统治呢？为什么穆巴拉克现在不是在埃及里面继续当他的总统呢？因为他们 abuse 他们这个 authority， 啊，那现在叙利亚那个 Assad 会能够继续撑多久呢？这我们不知道，我们看看神将来这样怎么去带领这件事情。那今天社会里面出现这么多的这个权柄的这个滥用的问题，或者是或者不尊重权柄的问题，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家里面。为什么出在家里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家里面长大的，我们的家庭教导我们很多东西，包括这个 authority 的问题。那为什么一个人啊，这个 他尊重父母的话，在世上的长会长寿呢？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在家里面抵挡他的父母的话 ，rebel against 他的父母的话，他将来到了办公室里面，可能跟他的 boss 处不好，可能跟他的 department head 处不好，在教会里面可能跟教会的 leader 处不好，到了社会里面可能要触犯政府的法律，最后的话可能到监牢里面去，重的话可能就被判死刑。所以这个做儿女的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要尊重父母，这个是上帝把我们放在家里面。当然在这里讲主里听从父母的假设是这个父母亲是基督徒，按照主的这个教训来养育这个儿女。所以这个家给我们一个 context， 怎么样来学习。当我们在父母亲之下的时候，父母亲要学习怎么样来 model 上这个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来照管他的儿女，教导他们来尊重这个权柄。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从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那上帝给我们这个责任，也给我们这个权柄来带领我们的这个家庭，也让我们学习在原来的家庭里面怎么样不要 abuse 这个权柄。那我知道我们可能这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的父母亲都可能都没有信主，所以我们从小是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种 dysfunction 的这种家庭里面。那可能我们也在不同的时候受到不同的伤害，在我们原来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不同的伤害。那今天上帝要来 stop 这个 cycle， 这种 dysfunction 的这个 cycle。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上帝要来第一个重建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教会生活，透过我们对圣经的学习来重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以谦卑的心来彼此顺服。那另外一方面，上帝也来教导我们，当今天把上帝把当父母亲或者当丈夫或者这个妻子的这个责任教导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学习来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正确的使用上帝给我们运用的权柄，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来服侍我们的儿女，按照主的心意来教导他们。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不但你的救恩领到我们的身上，并且你要领到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们都有经历过不同的这种心灵里面的创伤，或者是被 neglect， 被父母亲忽略了，或者是被父母亲这个按照个人的情绪来责骂，我们可能各种不受到不同的这个人格上面的这种创伤。愿你透过你的福音来医治我们，也求助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透过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透过我们所学习的圣经，你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父母亲的这样子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看到主你的恩典不只是临到我们，并且透过我们来临到我们的儿女，让他们在活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学习怎么样来尊敬天父你所在世上所设立的这样一个权柄的架构，以至于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可以长久，在不同的这个架构里面，权柄的架构里面，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扮演你要他们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